放弃， 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一定要走，真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离开我、哦、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也许明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深埋的心，别提 脚下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乱放肆。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丑，我遇见幸运的神。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往前走吧，去找幸福的人啊！ 快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没享受 S Radio。 身交错，目光炽热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恨你，让我笑。连一场雨我舍不得回避， 很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让欲望都回避。 我们戎渠秋菊，媚娘李国常然拜倒红颜，木兰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昭君出塞，这红颜可不是祸水。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我就在 FM 999，深呼吸，多留意，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 失去一只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I'm waiting for you, 新的人啊，我遗忘了 Waiting for you。 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也是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哦，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爱放手去追寻，释放出去，我想有力量的更你。我眼中的每一天，我的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我心中的自己每一天。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变得更